中途大事录第二十章。暴动平息后，保禄便派人去叫门徒们来，劝勉一番，就辞别他们，出发往马其顿去。他走遍了那一带地方，多方劝勉信徒后，就到了希腊，在那里住了三个月。当他正要乘船去叙利亚时，犹太人却设计陷害他，他遂决意经马其顿回去。伴随他的有贝洛亚人培洛的儿子索帕特尔、德撒洛尼人阿里斯塔科和色贡多、德尔贝人加约和蒂茂德，还有亚细亚人提西科和特洛斐摩。这些人先去了，在特洛阿等候我们。至于我们，无效节后才从腓立伯起航，直到第五天才抵达特洛阿，到了他们那里，在那里住了七天。一周的第一天，我们相聚薄饼时，保禄便向民众讲道，因为他第二天要走，遂把话拖长，直到半夜。在我们聚会的那座楼上有许多灯，有个青年名叫厄乌提和，坐在窗台上，因保禄讲道稍长，就沉沉欲睡，及至熟睡后，就从三楼堕下，扶起来时已经死了。保禄下来扶在他身上，抱住他说，你们不要慌乱，因为他的灵魂还在他身上呢。遂上去擘开饼吃了，又谈了很久，直到天亮，这才出发。他们把活了的孩子领去，都非常快慰。我们上船先行，直向阿索航去，要从那里接保禄上船，因为他这样规定，自己要走陆路。当他在阿索与我们会合时，我们便接他上船，来到米提勒乃，从那里航行，次日到了西约对面，次日再向撒摩驶去，次日就到了米勒托，因为保禄已决定驶过厄佛所，免得在亚细亚耽搁时间。原来他想赶乘前行，假如可能，愿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。保禄从米勒托打发人到厄佛所，请教会的长老来。他们到了他那里，他便向他们说，你们知道，自从我来到亚细亚的第一天起，与你们在一起，始终怎样为人，怎样以积极的谦逊，含着眼泪，经历犹太人为我所设计的阴谋，而忠信侍奉主。你们也知道，凡有益于你们的事，我没有一样隐晦而不传给你们的。我常在公众前或哀家教训你们，不论像犹太人或希腊人，我常苦劝你们悔改，归向天主，并信从无主耶稣。看，现在我为圣神所束缚，必须往耶路撒冷去，在那里要遇到什么事，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圣神在各城中向我指明说，有锁链和患难在等待我。可是，只要我完成了我的行程，完成了受自主耶稣叫我给天主恩宠的福音作证的任务，我没有任何理由珍惜我的性命。 我曾在你们中往来，宣讲了天主的国，但现在我知道你们众人以后不得再见我的面了。因此我今天向你们作证，对于众人的血我是无罪的，因为天主的一切计划我都传告给你们了，毫无隐晦。圣神既在全群中立你们为监督，牧养天主用自己的血所取得的教会，所以你们要对你们自己和整个羊群留心。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，不顾惜羊群，就是在你们中间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，勾引门徒跟随他们。因此你们要警醒，记住我三年之久日夜不断地含泪劝勉了你们每一个人。现在我把你们托付给天主和他恩宠之道，他能建立你们，并在一切圣徒中赐给你们事业。我没有贪图过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，你们自己知道这双手供应了我和同我一起的人的需要。在各方面我都给你们立了榜样，就是必须这样劳动，扶助病弱者。要记住主耶稣的话，他说过施予比领受更为有福。说完这些话便跪下同众人祈祷，众人都大哭起来，并伏在保禄的颈项上口亲他。他们最伤心的是为了保禄说的这句话，以后他们不得再见他的面了。他们便送他上了船。